谁的儿子最好。有三个妇女在井边打水，她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儿子，她们一边打水一边夸奖自己的孩子。有一位妇女先开了口，我的儿子真叫人喜欢，老天爷给了他一副金嗓子，他唱歌唱得好听极了。听他说完，第二位妇女撇了撇嘴，他说，嘿，我的儿子可有力气了，简直就是个大力士，现在轮到最后这一位了。可是他一句话也没有说，那两位见他不吭声，就说，大姐，你为什么不说话？你不是也有一个儿子吗？说说你的儿子吧。他微微一笑，说，我的儿子不像你们的儿子，有那么多的优点。他就是生性老实。三位妇女打满水，拎着水桶往村子里走。有一位路过的老汉，刚才一直在听他们说话，这时也跟着他们往前走。一会儿，第一位妇女的儿子来了，他正唱着歌，歌声清脆悦耳。他妈妈忙着说，你们看，这就是我的宝贝儿子，他的歌声多么动听。第二位妇女的儿子也来了，他走路时两条腿踏得大地咚咚直响。他的妈妈看到他来，得意地说，看，这就是我的大力士儿子。最后第三位妇女的儿子也来了，他大步跑到了妈妈跟前，接过妈妈手中的水桶就拎回家去了。这时几个妇女都在问，老汉，你说这三个儿子谁最好？老汉一脸疑惑地说，三个儿子，我只看到一个帮妈妈拎水桶的儿子呀。小朋友们，你觉得哪个儿子最棒呢？爸爸妈妈每天都在为我们劳累，我们应该多做一些事情，帮他们分担。